全家念无量寿经，念观音菩萨圣号，一直到病好为止。啲学生都证实咗，确实系咁嘅。呢部经可以医病，我相信嘅。所以呢几年来，我时时都教人呢、这个法门系大家最希求嘅。咁求咩呢？第一不老，第二不病，第三不死。咁你要唔要呢？呢、这个法门系不老不病不死。你如果肯相信呢，你亦都能够做得到嘅。嗱，呢部经嘅功力实在系不可思议嘅，能够相信我嘅说话，照我嘅说话去做，都有效果嘅，而且效果之快咧，实在系不可思议。三个月就见到效果啦，六个月咧，你就有坚定嘅信心，业障消除。 咩叫做业障呢？以前每日提唔起精神，头昏脑胀，做事糊里糊涂。三个月之后精神饱满，耳目聪明。以前一日十二个小时都睡不够，而家睡三四个小时就够了。这些是业障消除的现象，很多人得到这个效果。真实功德经中讲的为以真实之理，是得到了证明。 这部经讲什么？简单的讲，这部经讲三个真实。 开化显示真实之际， 这个就是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 住真实位， 你念这部经，念阿弥陀佛，你的心住在真实智慧里面，就是波耶智慧里面。 位以真实之利， 这部经是佛给我们最真实的利益。在一切经里面讲三种真实的好少，唯独本经具足。 每一持诵，仿若置身于清净庄严之域，常扬于花池宝树之间，如根持光，如灵法语，众者忘倦，听者生恩，随分领解，各如其量，摄凡俗界疑之心，入圣众区会之境，意全真成妄之念，为背尘合各之行，果能受持读诵，如说修行，不但拔将来之苦果，实已获现前之福利。非真修正业者不觉其妙，非曾涉教海者莫窥其心。 这个是老居士自己讲的感受。每一次用恭敬心，用清净心，用真诚心念本经的时候，就好像自己在西方极乐世界一样。最难的关口就在400次到500次，能够通过之后，即使叫你不要再念，你都做到的。现在台湾由北到南念这部经的人有很多的，一日念5次的人非常之多，还有一些念10次、13次的，有些人在4年当中念满10000次的，确实是消业障开智慧。无论你修学哪一个法门，佛法由哪里入呢？由清净心入，心不清净不能入道。念经呢，就是将你的分别妄想业障排除，恢复到自性清净。我们所求的无量寿，我们所期望的庄严，就是美好圆满，生活上样样没什么欠缺，事事如意。那这些由哪里去求呢？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心都在经题上，所以心不清净又怎得呢？那要如何才能够恢复清净心呢？读无量寿经啦。 专修正业的人，在台北、在美国、在南洋，我们的早晚课和一般道场不一样。我们早课念无量寿经第6章，就是阿弥陀佛48愿，念完之后念佛、回向、三皈依。晚课念无量寿经32章、33、34、35、

都是有限的。不过我读了本经之后，才知道佛是真的万德万能。阿鼻地狱众生临命终时一念十念都能够往生不退成佛，那还有不是证明？问题就是你肯不肯接受，不怕你做再重的罪业，只怕你不肯相信，只怕你不肯接受，只怕你不肯依教奉行。如果你肯，佛确实有能力帮助你立即成佛。你看看有哪一部经，哪一个宗派法门有这么殊胜这么快速啊？找不到的。所以方便究竟第一圆满，它确实是第一经。十方如来道众生成佛道的第一法门，第一法门你不能够接受，没办法啦，唯有讲第二法门、第三法门啦。 所以能够相信这个法门，能够接受这个法门，依照这个法门修行，没一尊佛不护念你，没一尊菩萨不佩服你。为什么呢？几多菩萨想求这个法门求不到，这些是经上所说的，这些是真的。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文殊普贤观音世智都会佩服你的。因为文殊普贤修了几多生几多劫才遇到这个法门，你一学佛就遇上了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地位平等，西方世界是平等世界，真实不可思议。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跟观音世智地位完全相同的。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，薄地凡夫一身的罪业怎能够几日就跟观世音一样呢？没有人相信的。不单止你不相信，阿罗汉一般菩萨都不相信。但你佛是这样说的，佛不是说假话的，句句真实的。所以这个法门是真正难信之法。括是包括，是将整个佛法都包括在里面。这个是一切佛法的精华，一切佛法的纲领。如果不是过去生中修福修慧，没有很深刻的福慧根基，你想暂时听一次都没有这样的缘分。所以由此可知，今天各位同学，你们过去生中福慧因缘成熟，这一生成佛的机会到了，现在就看你们愿不愿意成佛了。你能够把握住这个机缘，这一生必定成佛的。 此事本来也太奇，顿教一念越三奇，佛云难信胜难信，万亿人中一二支。 一念就是阿弥陀佛这一念，三支是三大雅僧之劫。依照其他法门来修学，由凡夫到成佛要经历三个雅僧之劫。我们现在的修学不算，三个雅僧之劫由小乘初果算起。初果是三不退中的位不退，由这一日开始算起。你如果未证得初果之前都不算，证得小乘初果之后，三个雅僧之劫才能够修成佛。但是我们这个法门就不用，就一句阿弥陀佛就成功了，就超过三大雅僧之劫了。你说小乘阿罗汉辟支佛是怎肯相信？当然不相信啦，这个确实太难了。各位如果能够相信，能够接受，你就是万亿人中之一二。所以诸佛欢喜，菩萨赞叹，希望各位同学呢都珍惜这一会。这一会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，但是对于我们这一生修学是关键的一会。我们这一生能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，在这一生当中圆正不退成佛，就在这一念之间。所以希望各位同学珍惜，希望在这一会里面能够建立坚定的信心，将正宗的法门搞清楚，认真努力地去依教修行。 印光大师开示。